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重阳节的相关翻译题，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ll look at a translation exercise which requires you to translate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about the customs and the traditions of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哎，说到这个重阳节呢，是 Double Ninth Festival， 它指的是农历的第九个月份的第九天啊，农历九月初九就是重阳节。那么在大学四六级考试中呢，经常会有翻译题涉及到传统节日，就有可能涉及到重阳节，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一个翻译的练习，来看一看重阳节相关的翻译内容。 那么中文的版本我先给大家读一下，那在听的过程中请大家在心里边思考一下这个句子怎么去安排，然后用词啊怎样去措辞。 好的。 重阳节在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过重阳节，到了唐代重阳成为全国性的民间节日，攀登高山是重阳节一项重要的习俗，据说这样可以避免灾难并且带来好运。九九和九九，这个前面的九九是数字九九，后面的是长久的九，两个放在一起，所以九九和九九在汉语中同音，因此人们把重阳节与祝福老人长寿联系在一起。1989年，中国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 Seniors Day， 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尊老爱老祝老的节日。在节日这天会组织各种活动，以帮助老人们交流感情，强身健体。好了，以上就是六级翻译曾经考过的这个重阳节的相关的中文版本。 好，那么这段中文呢，要把它翻成英文，其实它还是有一点难度的。这个段落里说到的，老人节，哎，这个英文怎么说呢 ？Seniors Day。那么这里边其实是在翻译题目中它给出来了，其中 S senior 大写 S， 然后 day、D 也是要大写的。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重阳节的来历，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过重阳节了。那么战国时期也是一个考点啊，大家知道怎么说吗？战国时期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r 就是战争， Warring States 就是战国，这个 States 就是战国，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的战国时期是有好多小国的，所以它就用 States 复数的形式。那么你就记住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这几个单词，除了 the 之外它的首字母都大写，专有名词就是战国时期。 对，另外呢您刚才提到九九和九九在汉语中同音，等会儿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也要注意如何翻译的更加准确和地道。 对，许多的中国的习俗它都是和谐音有关系。那我们先看看说 A 和 B 发音一样，这个词到英文里边就很简单，就你直接可以说the pronunciation of A and B is the same。 那你也可以说the A and B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你也可以说 A and B is identical， A and B are identical in sound， 在声音上是同样的， identical 是同样的。你也可以用这个 pronunciate， 比如说 A is pronunciated the same as B， 这几个句型都是可以的，那你用哪个都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怎么来翻译重阳节的 Double Ninth Festival 啊。先来这个英文，在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那通常来讲呢，一个什么节在哪一天，你就把节日做主语，然后呢用动词 fall 啊，加上单数第三人称的 s falls on， 加上那个日子。所以这句话呢是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falls on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lunar month. Lunar month 就是农历的意思。Lunar, L-U-N-A-R, Lunar, Lunar month 是月亮的这个月啊，农历的月。那你也可以说on lunar calendar, 在月亮历的日历上都可以啊。再来呢，它还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你可以给他两个句子 It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holiday. 你也可以把它处理为一个同位语的从句，就是这样说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逗号 A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在逗号 Falls on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lunar month. 对了、啊、这样也是没问题的。好，下面一句，早在战国时期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人们就开始过重阳节了。到了唐代，重阳成为全国性的民间节日，这就开始说它的历史了。那么早在哪儿哪儿哪儿，英文专门有一个句型，就是 as early as, 你也可以说 as far back as, 你也可以说 something dates back to, 加一个时间。比如说啊 ,this holiday 或者 this festival dates back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那你也可以说 the holiday dates back to as early as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这都是可以的。好，那么到了唐代呢，重阳成为全国性的民间节日。唐 dynasty 是唐代。那你可以说 it has become a national holiday in Tang dynasty.好，那么这句话的完整的我给大家念一个参考的版本。 The festival began to be celebrated as early a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became a national folk festival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好，这里边呢，这个参考版本中呢叫做 folk festival, 就是民间节日。这个 folk 是这样拼写的 F-O-L-K 民间的，比如说 folk song民间歌曲 folk music 民间的音乐、folk dance 民间舞蹈，所以你都可以直接用 folk 这个名词、来表示这个民间怎样，尤其是谈到传统的东西的时候用 folk。 好了，接下来一句呢，他说攀登高山是重阳节一项重要的习俗，据说这样可以避免灾难并且带来好运。好，这里边攀登高山就是 climbing mountain, 你也可以说 to climb a high mountain, 都可以，你也可以用 hiking in mountains, 也是可以的啊。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习俗，你可以说 climbing a high mountain is a very important custom。 那么这句呢，你也可以说 it is customary to climb a high mountain。据说这样可以避免大的灾难、然后你可以说 supposedly this can help people avoid disasters。 那么你也可以说呢 which is said to ward off disasters, 这个 ward W-A-R-D to ward off 是后面是 O-F-F to ward off 就是 keep something away 的意思，使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远离、就是避免。那么这个参考版本的我给大家也说一下。 It is customary to climb a high mountain which is said to ward off evil disasters and bring good luck、一般都是 ward off evil spirits, ward off evil disasters and to bring good luck, 带来好运和辟邪，这两个事儿在好多的中国传统中它都是要一起去提及的，所以你不妨把它放在一起去记。第一个 to ward off disasters and bring good luck, 对，你也可以说 to ward off evil spirits。 evil spirits 是邪恶是吗？ 对，就是邪恶的，辟邪嘛，对吧、嗯、然后呢 bring good luck， 带来好运。 没错，九九和九九在汉语中同音。我刚才说的第一个九九是九九重阳节那个数字九，而后面我提到的九九是长久的九，所以这个数字九九和长久的那个九九在汉语中是同音的，因此人们把重阳节和祝福老人长寿联系在一起。那么这句话怎么翻译呢？ 这个因此是吧，你就是这个因为和所以你自己怎么去放都行啊，你可以把这个所以先说出来，然后再去说这个原因啊。那我给大家一个参考的版本，because double ninth is identical in sound to forever in Chinese, people relate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to the good wish of longevity to the old.啊，这里边他就是先说了，因为这个 double ninth is identical in sound， 在声音方面和 forever 就是久久长久在中文里面是一样的，所以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节日和长寿联系在一起。那这里边用的是 relate A to B， to relate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to the good wish of longevity to the old。啊、longevity 这个词就是长寿的意思，寿名词 L-O-N-G-E-V-I-T-Y longevity。 好，那么你也可以不用这个 relate A to B， 比如说你可以用 associate A and B， 就是把 A 和 B 联系在一起、啊、都可以，你也可以用 to connect A to B。 好，那么这个版本呢我也给大家读一下， Double ninth is identical in sound to forever in Chinese, people relate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to the good wish of longevity to the old。 紧接着下来他就说了，1989年中国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尊老爱老助老的节日、啊、那这里边呢你可以用几种方法，就是把什么什么东西定为什么什么节。那这里边其实不提主语的话就用被动是最省事儿了，比如说 The double ninth day is set as seniors day in China since 1989、你也可以呢把它主动过来，你可以说 people set the double ninth day for seniors day、人们把这个作为那个都可以。好，那现在我给大家念一个参考的版本， Because double ninth is identical in sound to forever in Chinese, people relate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to the good wish of longevity to the old。 接下来中国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尊老爱老助老的日子， 这个也比较简单，你可以说1989年 ,in 1989,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was officially decided as the seniors' day, a day of loving, respecting, and helping the aged nationwide. 对了，那么这个版本里边呢，老年人就用了是 the aged, 读成 the aged。 那么 age 这个词后面加 d 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年纪大的，那么在前面放上 the 来表示具有这个形容词特征的一类人，就像 the rich, the poor。 那么现在这里面是 the aged 的，上了年纪的人。好，那么他说呢把这一天定为，他用了 decide， officially decide this festival as seniors day。 那么他用的是被动语态啊、这个版本中呢就说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was officially decided as the seniors day、把它是被官方决定作为老年人的一个节。紧接着呢他说这是成为一个什么日什么日什么日，对吧，可以用这个并列的结构。这个参考版本呢是 a day of loving, respecting, and helping the aged nationwide，就把它定为 a day of 后面并列的成分。好，在节日这天会组织各种活动以帮助老人们交流感情， 强身健体。 On that day, varieties of activities will be organized. 你可以用 will be, 你也可以用 are organized, 因为每一年到重阳节都是这些活动，是吧？所以呢，它是一个常态，你可以说 the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帮助老人们怎样怎样。所以你可以说 so as to, 或者 in order to help old people exchange feelings, 这个就是交流感情。强身健体呢， 强身健体就是锻炼身体呗， 就是 improve their physical health。 好，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今天这一段六级的翻译真题有关于重阳节的段落我们就讲解得非常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句一句的对应着来翻译一下哈，一句中文一句英文。 重阳节的 Double Ninth Festival 在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a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falls on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lunar month. 早在战国时期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人们就开始过重阳节。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began to be celebrated as early a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到了唐代，重阳成为全国性的民间节日。 And it became a national folk festival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然后呢，在这个节日中攀登高山是这个节的一项重要的习俗，据说这样可以避免灾难并带来好运。 It is customary to climb a high mountain, which is said to ward off disasters and bring good luck. 好了，那么这里边呢，它就是很顺畅的哈，我觉得这个单独的去念一遍还是很清楚的。再来啊，九九和九九在汉语中同音，因此人们把重阳节与祝福老人长寿联系在一起。Because double ninth is identical in sound to forever in Chinese, people relate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to the good wish of longevity to the old. 好，1989年，中国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尊老爱老助老的节日。In 1989,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was officially decided as the Seniors Day, a day of loving, respecting, and helping the aged worldwide. 在节日的这天会组织各种活动，以帮助老人们交流感情，强身健体。 On that day, varieties of activities will be organized so as to help old people exchange feelings with each other and improve their physical health. 好的，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就复习的差不多了。 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词可以讲一下呢，就是庆祝一个什么节啊，不管是什么节，你要用这个动词庆祝。你除了可以用 celebrate, 你还可以用 observe。 哎，这很有意思啊，我知道 celebrate 本身是庆祝的意思，所以用的比较多。但是 observe这个词好像是观察的意思啊，它怎么就可以和 festival 连到一块儿用呢？ 好，它其实就是遵循 festival 的各项仪式还有各项习俗，就比如说过这个节大家要吃饺子看电视，那么你如果在这个节的时候吃饺子看电视，那么这个动作就是 you observed the holiday, 啊，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说 observe 呢，它并不是观察，而是去按照一定的习俗来行事，这是 observe 的含义。 是的。 好，那么过一个节呢，其实就是 observe a festival, 就是你按照这个节所要求的习俗去行事。比如说像中国大年初一要怎样，大年初二要怎么样，这就是一套的程序。那 when you observe these, that means you do the same thing as required in these, regulations. 好。那么再来一个呢，就是 it is customary to do something.就是做什么事儿是一种习俗，我觉得这个当成一个固定句型来去把它背下来。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哈，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儿先查邮件，这是一个通用的习俗。那你就可以说 every day it is customary that in every morning everybody should check their email box, 就是 it is customary thatEverybody checks email box for th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这就是一个这个它的用途。好，再往下呢，就是说还有人可以用 celebrate, celebrate 和 observe 其实差不多，但是 celebrate 呢其实更有喜庆的，比如说你过一个节像清明节你就不能去 celebrate， 但是你可以去 observe 是吧、 哎、 清明节你去扫墓这个可以去 observe， 但是你这个节不是去庆祝什么东西、哎、 庆祝感觉很开心啊，很兴奋啊，很高兴啊，celebrate a festival, celebrate 什么什么活动啊，但是清明节就是一个陈同悼念的感觉，所以用 celebrate 不如用 observe。 对，这里边的节日的搭配呢就是还挺有讲究的，我不知道有的同学 是不是也注意到了，有的节呢是什么什么 day， 有的节呢是什么什么 festival， 比如说中秋节、哎、就是 mid-autumn festival， 对 对吧，它不是什么什么 day， 但是呢清明节就是 tomb sweeping day。 哎，这个日子啊和这个节日它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没错，所以说呢你这个有的节呢你就是不能啊大吃大喝那种特高兴的，又是音乐又是舞蹈的，但是有的节呢就可以，那一般通常的这个什么什么 day 都是比较严肃的比较沉重的那种节， 嗯，比较庄严的啊， 对， 或者比较正式的，对， 而这个 festival 呢它就是清新欢快的啊，所以这两个词呢大家也要注意，去在翻译的过程中你要知道怎么去使用。好，然后呢再来呢就是 nationwide， 这个词呢可以作为一个副词，在刚才咱们念的这个版本中就是说 respecting and helping the aged nationwide， 就是在全国的范围内做什么做什么，它就是一个副词。好，然后呢最后呢咱们再来看在这一天组织各种活动，就这种没有什么主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被动语态来表现，变成活动被组织。 An activity is organized, 什么什么哈。 没错。那么 various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on this day。 就是说在这一天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被组织起来了。 好，我觉得这一段里边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去学习和积累，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用到的词，就是交流感情，强身健体。 哎，强身健体，我们刚才提到就是 improve one's physical health， 就是提高某个人的身体健康。那么刚才还有一个词您说的是交流感情， 嗯， 交流感情怎么说， 就是 exchange feelings， 嗯，交换这个 feelings 啊，把你的高兴的 feeling 告诉我， 嗯， 我也把我高兴的事儿告诉你， 我还以为你要把你的悲剧的事儿告诉我呢。 其实都包括在这个 feelings 这个范畴里面啊，所以 exchange feelings 啊，交流感情。 对，那么你这个 exchange 呢好多同学和 change 是分不清楚的，比如说你要是想买了一个东西你要给它退一个换一下，好，那这时候是用 exchange， 就是把一个东西换成另一个东西，有这个含义，就是 exchange。 那比如说你把美元换成日元，那这里边呢兑换也用的是 exchange 啊，就是你给了他一个东西你又得到了同价值的另一个，这都是 exchange。 而 change 就不是了，是你改变了啊，比如说 I changed my life since then， 自从那时开始我就改变了我的生活、 嗯、 那这时候就是 changed something 而不是 exchange something。 那这两个词还行，不是特别的难区分，就是你需要留意一下。那你要是买东西买完了你想退换货，那这时候呢就是拿甲换成乙，这时候就是 exchange。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翻译的练习题啊，同时呢给大家讲一些常用的词组，比如说早在什么什么时候，追溯到什么什么什么年代，对吧，这个是习俗，然后哪天是什么节日，希望这些呢大家能够很好的去积累。 好，那希望今天的这段关于重阳节的翻译题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好四六级的内容，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